不停入嚟。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星期二、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 ，Andy 猛虎电台私人空间。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起床。 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立心栽花花不香，纵返野兽恨。自愿爱海起风波，一朝生变断爱盟。 无论跨越边个年代，音乐始终如一。IB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逢星期日晚10点至11点，迎希怀想曲。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哇，成九点钟了都未曾吃饭，个肚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嚟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啦，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老细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啊， 咁要整碟试试、啊， 逢星期六晚 9点至10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新年快乐啊！咁多位，咁咧嗱，今日就星期六晚上九点几啊！咁文女同 Johnny 又同大家见面啦。喂，咁今个礼拜咧，我哋都经历咗除夕啦，仲有元旦添。喂，咁呢个礼拜，尤其是搞呢咁嘅日子咧，你去边度威啊？ 喂，我要有个好消息宣布啊！ 唔系啊嘛，一嚟啊搞啲咁嘅嘢。 系啊，我下个礼唔系。下个礼拜添，好嚟紧礼拜日，即系听日啦，咁我就会飞北海道。 哦，玩咩？玩雪咁样？ 去搵海道咯。 哦，好多噶，小心啲、哦。系啊，咁随时海贼王啊嗰啲喺晒度噶啦。咁咧，即系你呢礼拜去咗边度玩咁咧？除夕啊，元旦嗰啲。 我系不停翻工同翻工咯。 哦，系咩、啊？我见你喺即系 Facebook 都 po 唔少相喎。 Facebook po 嗰啲咪即系放工行过咧咁。前排咧 ，time 時代廣場啦， 係啊係啊，時代廣場嗰陣時咧， 有咩搞啊嗰度？你做咩啫？ 嗰度咧，咁我放工之後咧，行過去嘅時候咧，見到咧有一個由工黨搞嘅，我要真普選嘅集嗰啲廉嘅連農場啦，所謂嘅連農場啦，咁樣廉啦，咁樣我就去咗寫低咗張嘢，跟住咧就。 扮一扮是 BU 本部的學生，跟住 之後就甩啲口水黐落埲牆度咁樣。 係啊，將咪帽子貼咗喺張牆，貼咗喺個牀牆度。 係好啊，咁就係咁咋？ 系啊， 吓元旦我除夕啲咁嘅大日子，你话冇话即系搞啲紧要啲嘅嘢咩？ 系唔使庆祝啦，年年咪又系咁。 咦，我今年嘅心态同你有啲相似，唔知点解今年咧，我话除夕梗系点过咧？喺屋企过咯，即系对。 但系你廿四号有人约，跟住除夕就要自己过 系 嘛？ 系啊， 喂，咁即系你系咪谂住搭长途机咧？跟住但系未到转机，已经俾阿娘娘踢咗落机咁样。 咁又冇啲咁嘅事，诶，即系原因啊，唔讲啦，有啲特别。原因咁咧，即系根本除夕就喺屋企过啦，就一个人咁样啊。发觉即系倒数嘅时候咧，自己啊鬼死咁镇定，啊、即系往年嗰啲诶雀跃啊、兴奋嘅心情，仿佛好似冇晒咁。我唔知点解。 点解嘅？你觉得？ 唔知，可能自己 系咪因为冇人陪你过啊？ 可能系啦。仲有即系往年咧，通常一到一零嗰下咧，就好多成条街都响噶嘛。 部电话会震个唔停啦，但系咧，我今年咧反而冇乜理佢咯。 唔系啊，系嗰啲的士啊，嗰啲车全部一齐响安噶嘛。 吓会嘅咩？ 会噶，你嗰度听唔到咧吓、啊，所以话住半山系咁噶。 唔系啊，我系零零分嗰下喺地铁紧，地铁紧、 哦。地铁又难听到嘅，咁咧就吓点解嘅？点解你喺地铁度倒数咁得意嘅？ 因为咧我唔想喺同人逼啊。 吓 系啊， 嗰啲系气氛嚟噶嘛？点有啲人咧想同人逼都冇得逼啊，好阴功啊！ 哇，你啊，你咪讲你啊？ 咁今年就異常咁平靜，可能我都覺得即係年年都有啦，呢啲咁嘅除夕倒數咁啊，都係好似平時咁過啊。 唔值得倒數噶啦，應該，因為越大咧，你就會覺得都係會再老多年噶啦。 係啦，即係繼續係喺屋企度睇下電影啊，咁樣煲下嗰啲周星馳啲電影。咁唯一嘅 俾人中同踢咗機啦，唉，目的地唔係轉機都未到。 哇，嗰種平靜可能真係唉，令我覺得即係。点解自己好似真系老咗咁多咧？咁样咯，个心态啦，唉。咁今个礼拜啊，有啲咩新闻啊紧要咧？喂，知唔知今个礼拜初咧，又有人咧将啲直判咧？ 咩叫直判啊？ 即旗啦，即 banner 啦、 哦， 直翻啊，系啊。 我唔知道，我完全唔明白你讲乜嘢啦。 所谓圣人都有错啦，何况系我系咪？ 你嗰个圣啦 ，OK 。 咁咧呢個直翻咧就怪邊咧就喺一個叫做魔鬼山嘅咁呢個 banner 咧 啊香港加油！因為我寫喺阿西喺時代廣場嗰個 show call 嗰個連龍牆嗰度咧，我都寫香港加油噶。 係咪啊？係啊！咁就係十三號咯，呢單新聞就係咪星期一啊？星期即係咦唔係喎，十三號係。讲紧咧挂咗，我要真普选上去魔鬼山之后咧，之后俾人拆翻落嚟咧，今日咧又再有人挂上去，唔系即系呢个礼拜初咧又再有人挂一个香港加油上去啦。 嗯， 即系计狮子山之后咧，香港亦都有几座山咧俾人挂呢啲 banner 啦，即系可能可以话系即系香港人对嗰种即要真普选嗰种精神咧，仲系坚持到啊睇嚟。 嗯， 咁所以 喺叱咤乐坛嗰首《撑起雨伞》嗰首歌都攞咗个 系 最受欢迎歌曲奖啦。 咁我正就系要讲呢单嘢啦。正所谓系啊，念念不忘啊，必有回响啊嘛。 嗯、 即系挂咗咁多次，终于喺前两日嘅叱咤十大颁奖典礼咧，有翻少少回响。 系啊，喂，你知唔知嗰、那个？ 梗 系有啦。你知唔知嗰个篇嗰、那个咁咪有一班人咧拎住个雨伞嘅灯牌啊，跟住写撑起雨伞咁样嘅、 啊？ 你知唔知当中有我哋？BUCIE 入面 commute 嘅阿 Sir Benjamin 噶， 我冇睇、啊， 我见到佢张相噶，见到张相有 Benjamin 噶。 因为我系听心机嘅，所以就视像方面就睇唔到啦。 唔系呢个系睇报道嘅，你睇某一个《三国日报》嘅报道咧，佢嗰度咧会有劲近嘅 shot 咧，跟住系影住我哋阿 Sir 嘅。 今年咧就即系我觉得今年十首金曲咧都几好听，你点睇啊？ 哦，好耐冇听广东话歌啦， 咁咪要支持一下啦。 喂，我最你知唔知最近听嗰首广东话歌系咩歌啊？ 咩歌？ 撑起雨伞咯，就 系、 是。 就 系呢首。哇，你睇呢首几正？ 咁所以撑起雨伞呢首歌咧，喺临近尾声嘅时候咧，都众望所归，系有得留低咧，就成为咗一个最受欢迎嘅全年度最受欢迎嘅歌曲。 嗯。 佢系经过一个现场嘅投票啦，总共系得到几票啊？你记唔记得？ 哦。 2887啩？ 2887票啊！ 喂，你会唔会背到数字咁准啊？望都唔使望。 我呢啲又系即系留意新闻，留意得紧要啲啊嘛。佢呢个数字咧系有玄机噶。 287，点解唔系689票啊？ 唔系啊，系2000，系2887票啊。 2887点解啊？ 有啲玄机啊，就仿佛好似我哋几时啊，即系掟烟雾弹嘅咧，就系928啊嘛。咁佢28唔系喺嗰树咯，咁87。咁咪就係87枚催淚彈咯，係咪啦？啱啱撞正咁巧，剛剛遇上啱啱嘅啫，真係、 啊、 都唔知係咪即係可能特別有啲嘢整定啦咁樣。 我覺得如果下台呢個字有個數字可以代表咧，咁啱咁巧攞咗689嘟嘟下台嗰、那個下台嘅數字嗰票啦，我覺得呢個先係嗰個咩啊？ 是 那个叫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玄机啦，玄机之中的玄机。 一语中的可以叫做。 可以这样说。那就即是攞奖啦，就很多歌手都上了一起唱歌啦。就很精彩啦，我觉得那个现场。第一次听现场啫，我都是。是啊。即是就好像有何韵诗啦，有黄晓明啦、嗯、Yellow， 是不是 Yellow 那对的不知道。其他都不是很识的。好似有谢安琪添， 谢安琪冇啊，谢安琪冇唱啊， 谢安琪冇唱，但系网上边嗰个版本就有佢把声， 系啊，有佢把声，但系谢安琪现场冇唱，攞咗奖唔知去咗边， 我仲见到有叶德娴添啦， 叶德 娴，即系佢咁唔得闲，都百忙之中抽空嚟，真唔话得啦，即系呢啲场合啊，佢啊，即系好少到噶啦嘛，加即系年纪大起嚟嘅时候， 系咯，喂，你讲叱咤都有样好想讲啊， 系啊， 喂，张敬轩个 look 真 系 好正， 我都话我听心机咯， 你冇睇新闻？因为你都睇翻新闻，睇翻张敬轩个 look，Facebook 都有疯传啦。 睇文字噶嘛？ 唉，咁你就错过咗最精彩啊！话张敬轩个 look 咧系被人包扎咗嘅嗰个样 子，即系木乃伊咁啊！ 系啦，着到成个木乃伊，俾人全身包住咗咁样啦，跟住个头嗰个位咧个设计咧就好似俾啲慈母打完之后咧，你要包扎个伤口，包扎个头咁嘅 look 咯。哇，佢 design 劲好喎！佢上次嗰、那个。新城嗰个颁奖典礼嗰个 look 咧又系好正，你有冇睇啊？ 冇啊！ 又冇睇嗰个 look 咧，就系讲就系喺个面度有啲血流咁流晒落条颈度咁样咧，成身血啦，系啦，咁就仿佛咧就好似喺雨伞运动咧俾啲慈母打咁样啦，暗角叫暗角 look。 咁犀利，可能即系有啲专业嘅设计师帮佢设计。 系啊，我都好期待佢下一个颁奖典礼系咪香港电台嗰班香港电台嗰颁奖啊？1月9日嗰、那个。 系，即系嗰个就即系嗱，商台叱咤咧就颁咗呢首歌系全年度最受欢迎嘅歌曲啦。咁啊，即系先啦，港台一镬啦。咁如果港台即系嗰个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咧， 港台啊，港台你懒音。 佢若然喺嗰个颁奖典礼度唔。颁奖俾呢首歌，咁啊真系招人话病喎、啊。所以都好难做啊！你知唔知啊？港台， 但我其实咧去到你听你平时听开港台嘅新闻嗰啲电台嘅节目咧， 系啊系啊， 嗰啲主持人佢哋个立场都唔系话好偏向政府嗰边 嘅。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咁。不过呢啲咁高层嘅决定就细嘅，唉冇得讲噶啦。 做细嘅话唔到事啦，正所谓 系。 咁即系唱歌，即系呢首撑起雨伞现场直播嘅时候咧，亦都反映出人生嘅百态啦。即系台下嘅观众有唔同嘅反应啦，有冇留意啊？ 吓有咩反应？咪全部举起啲黄色 有啦、啊，即系例如系新青年理发厅咁啲，企起身热烈嘅弹琴，热烈地唱啦。咁继而有啲又叉腰啊、黑面啊都有啦。 有嘅咩？ 有啲啊黑得好紧要添啊！即系讨厌政治嗰堆咧。 哦，阿黄乜之嗰个嗰 堆，俾人哋 cut 晒啲图摆上网噶咯。 啊，黄乜之嗰堆，唉、 啊，即系嗰啲赌吧啊嗰啲咧。 啊， 翘埋双手咧就冇乜。表情咁样啦，咁有啲又拍手助兴啦，例如系张敬轩啊、谢安琪咁啦，咁就算系拍手，我谂我都见到咧系细细力咁拍啦。 啊，边个咁大定力咁拍啊？ 即系除咗某啲即系 有冇人企起身啊？有冇啲 artist 边个啊？ 唔系新青年理发厅啦，不过你好似未必识啦。 我真系唔系好识，对唔 住。呢度系啲网上边嘅歌手啦，咁佢哋就即系冇咁紧张啦，可能嗰个立场嗰样嘢就。咁呢个时候就不妨再重温一次呢首咁经典嘅金曲啦。 好嘢，撑起雨伞。 在人海，你我非不怕，每畏惧这样下去怎办？但是人生到了这一晚，更怕未表白内心呼喊。站在前方，勇气驱不散，却信越怕命运更暗淡。但是谁想要看穿荒诞， 却会在催泪下睁开眼。 一起沮丧，一起的惨，一起尽管不安，却不孤单累吗？一起沮丧，举起手撑，一起为应得的放胆争取盼望，志向未到，还是一难。为着明天得更晚，你我用镇定面对忧患。 若是人生错过这一晚，怕再没机会。 尽管不安，却不孤单，对吗？ 一起举手， 一起举手， 举起手撑， 举起手撑， 一起为应得的放胆争取盼望。任暴雨下，志向未倒下。 不散一直撑，咁呢首歌令我感觉到，哇！香港乐坛翻生啦，有希望啦，我哋香港乐坛系咪啊？咁呢个礼拜 咧，因为呢件乐坛，唔系因为呢件撑起雨伞呢个运动啦， 点样啊？ 撑起雨伞呢个运动，即系首歌名《雨伞运动》呢、這个呢个革命啦，咁样咧，令到好多歌手都喺嗰啲网度发声、嗯。哇，系包括我嘅偶像李达，哇，呢啲一向政治冷感嘅人，竟然会去亲表达完自己意见之后，仲可以亲身落场。 哦，即系你都系想讲呢样啫。 系冇错。 系咁，今个礼拜咧，仲有一单闻者伤心，听者流泪嘅新闻嘅。 系咪人踩人嗰件事啊？ 唔系，咁呢单都伤心嘅，就系、是。咁就有另一單呢，就更即係都係差唔多傷心啦，就發生喺琴日，即係琴日呢，就一個陪伴住唔少香港人成長，琴日呀、啊、星期 日呀、啊、 星期五呀嘛，星期五咪琴日囉，今日禮拜六呀嘛，係咪呀？ 係禮拜六呀，但係唔係前星期四嗰日 拜拜。 星期五啊，系啊，星期五系、哦、啊，呢啲即系有根有据嘅，唔好拗噶。 唉、哎，对唔住咯，几长时间？ 系啊，即系陪伴住唔少香港人成长嘅一个资深配音员咧，就阿、啊、林宝全先生咧就逝世啦，就喺星期五咧就逝世啦，咁样。咁咧就当其时睇到呢啲新闻，我都觉得好出奇啦。咁样即系我平时有听开电台咁样啊，佢本身即系电台系本身讲紧系今个礼拜咧都有做佢嘅访问噶，点解突然之间又会即系逝世嘅咧？就咁样咁，所以都热泪盈眶啊，眼泛泪光嗰啲都。 我琴日一起身嗰阵时咧，琴日其实我已经系我琴日一起身啦。咁我平时已经唔系早起身噶啦嘛。 系啊。 咁难，琴日难得放假，咁难得放假咧就梗系瞓到最晏啦。一起身五点几，哇！下昼系下昼五点几，朝头早五点几。好啦，跟住一开部电话睇 Instagram 啦，我啲全部都哆啦 A 梦嘅。 系咯，一系就即系叮当啦，咁样其实呢个角色都系深入民心啊。你有冇睇哆啦 A 梦咧？细个 点会冇啊？最中意就去到随意门。对于我呢啲迟到嘅人嚟讲咧，随意门真 系 好有用。 即系哆啦 A 梦啊，我谂即系每个小朋友都应该睇过，因为点解咧？因为每一年代嘅儿童节目啊，都几乎有呢套嘢出现噶嘛。即系例如系嗰啲咩闪电传真，唔系。是不是闪电传真机、 放大电筒啊、传真机那只、 不是我说的儿童节目啊，即是放学 ICU 那艇呢， 不记得啦，这么久 放学 ICU 上一个是什么啊？是不是 智叻小人类？ 智叻小人类，是是是、嗯、那这些呢都一定有啊，哆啦 A 梦的，要是就五点做啦，现在是不是五点做，或者四点半做的嘛、 啊、不是五点半那些吗？ 五点做到五点半咁样 嘅，系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五点三做到五点九嘅，多数加埋啲广告时间。哇，你睇我咁都记得，即系我想言之，我细个即系每个小朋友都一定系睇儿童节目噶啦、嗯。 你最中意睇儿童节目咩？ 乜嘢啊？ 最中意睇嘅儿童节目咯， 就冇乜喎。 我最喜意看的时候小时 候我小时候想到我小时候喜欢看数码暴龙。 是啊，我真的很喜欢看数码暴龙。 哇，你不要跟啊跟啊。 我真的很喜欢看数码暴龙的。我很喜欢那只橙色的龙它进化了那个样子、哦。 那只是什么龙啊？ 我忘记了。 好啊，那就即是我们即都深入民心啊这个角色。而啊即哆啦 A 梦即林宝全先生呢，他其实加入了配音这个行业已经三十几年了。三月加入这个无线电视的配音组的。那继一直就做到现在，那中年就63岁。 即是三十年都是无线的继续做啊？ 是啊，不是。那他中间有段时间就转过去亚洲电视配音组的。那发现原来亚洲电视没有粮出之外。那 又或者出一半啦。咁、出一半粮即系点咧？咁做嘢系咪做一半咧？咁 咁一半咯， 配音配一半咯，即系头半个钟就有声嘅。 系咪头半个钟咧就一直日文嘅？ 即系咁一半粮咁，即系点咧？咁之后就转翻去无线电视咧，发觉唔对路啊嘛，系咪先？即系咁咪惨得过做完嘢冇粮出嘅，系咪先？ 啊， 系咁即系中年就63岁，其实都算系英年早逝啦，系啦。咁佢除咗叮当啊、哆啦 A 梦系深入民心之外咧，其实佢配过咧无数咁多嘅动画，你知唔知啊？ 边套啊？咁咪哆啦 A 梦把声配落其他角色咯？ 唔系啊，即系一个非常之强大嘅配音员咧，佢唔系净系能够表达一种声音。 哇！林斌嗰啲嚟噶咯，系咪林斌啊？唔记得咗佢名添。 唔知啦，咁佢就能够演绎好多种声音，我一睇真系当堂吓一跳。原来他做过足球小将、变形金刚、成语动画狼、即教晓我们很多成语、龙珠又有、原来星斗志星矢、加菲猫都做过，你知不知道？是啊，加菲猫。 我加菲猫把声 是 好像不是哆啦 A 梦把声来的，即你就算我们可能两个角色不一样，你都会 feel 到有少少相同的位置。 可能他是即把声能够转换到很多个层次，继而仲有忍者乱太郎啦，跟手美少女战士啦， 美少女战士 咁当然佢唔系饰演嗰个美少女啦， 我 咁美少女战士都有男角色嘅咁样咯，悠游白书啦，呢、这个士多啤梨小丸子啦，名侦探柯南啦，数码暴龙，哇真系数都数唔晒，到最后其实我觉得最为之有趣嘅咧就系佢做呢个千奇百趣嘅旁白啊，你有冇睇啊？ 我知道， 好搞笑啊！真系， 我知道那个真系哆啦 A 梦把声咁样噶。跟住我记得嗰阵时我睇嗰阵时候，我话 哇，做咩哆啦 A 梦把声嚟嘅咁样 咯？好犀利喎，即系佢配得好搞笑咯， 嗯， 系好诙谐啊，幽默咁样。即系睇千奇百趣最过瘾嘅地方就系听啊， 你可以试下去做配音。 阿林保全啊先生咧做呢个配旁白就真系一流啦，咁样。咁啊，有好多网民咧都好惋惜啦，即系今日，即系琴日或者今日嘅时间咧，面书咧都系疯传啦，即系大家都好怀念呢、這个咁经典嘅卡通人物啦， 我 记 得咧 配音大师啦。 我记得咧，我睇哆啦 A 梦嗰阵时，即系十零岁小 系啦，我谂 小学 其实十三四岁，我谂都开始就告别哆啦 A 梦，因为点解咧？ 因为薄利薄系都有嗰几样嘢咯。 唔系，其实动画我觉得有一个即系。适合儿童的年龄的，即譬如我们男女都有适婚年龄，那动画都梗有一些适合看的年龄嘛。 嗯， 那多数是看回他的主角几大的，你看大雄几大啊，是不是？大雄啊，成世人都是读小学的嘛， 是啊， 那是适合读小学的朋友看咯。 是啊，跟着我记得去到应该中学左右啦，跟着我没再看哆啦 A 梦那时候呢， 是啊，是啊， 不知道为什么那些配音呢不同了声的。 那呢你之后是啊，因为其实现在哆啦 A 梦呢就剩翻三位咧配音员咧就上在人间，就系、是、呢个小夫啦、胖虎啦同埋正义啊。 喂， 咁你知唔知咧？ 全部都系、 啊、大雄， 都唔系重点嗰几个角色、 啊。系啊，唔系呢啲都主角嚟。 唔系，即系阿 Min 真系会戏份重啲嗰、那个。 喂，大雄咧，其实阿大雄嗰位配音员咧系叫做呢、這个。大雄呢位配音员系叫做卢素娟咧，佢就系配音呢个嘢俾大雄噶嘛。咁佢喺2006年咧已经逝世啦，咁就转咗另一个人去配咯。咁、哦、就继而琴日咧就阿全叔咧都走埋啦，咁所以就啲人就好唏嘘，就话唉，即系叮当嘅原班人马就剩翻小夫啦，嘅林丹凤啦，就帮胖虎配音嘅陈卓志啦，同埋以及正儿配音嘅梁少霞，咁实际年龄就真系唔知啦。喂，但系你话配咗咁多年，我谂年纪咧都有翻咁上下噶 啦。 系、哎、所以呢个时候咧，就我都拣你一首歌去送俾，系表达我内心嘅对哆啦 A 梦嘅思念嘅。咁呢首歌咧本身就系、是加强啊，佢哋咧就写俾家驹嘅咁样，所以我今日都希望想藉住呢首歌咧就表达我哋对哆啦 A 梦阿林保全先生嘅思念啦。咁就香港人就的确系好唔舍得你嘅。We don't wanna make it without you。 在时间晚上九点半左右啦。 不平，不明。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2014年的东华三院奔向共融，香港赛马会特殊马拉松在中环天马公园举行，一共有2500位跑手和半跑员在龙和道上奔驰，更加有多项表演，气氛非常热闹。2015年的奔向共融将会在1月18日举行，地点定在充满生气的东九龙启德跑道，让共融的精神藉着长跑比赛响遍九龙东。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 镬饭、捏扬州炒饭、顶顶福建炒烟， 哎，冇 啊， 新闻冇杀啊， 好点至十好啊。咁翻到想继续咁开心心，因为全先生都系咁样噶嘛，即系声演嘅小朋友，我哋咧就要鸡鸡咧一啲唱。咁作为一个都咁样做节目，其实喊又系嚟报章咧，即系就系讲呢一位年轻咧就叫做圣诞 啊， 嗰啲都排队搞噶嘛。咁通常啲女仔啊，即系 劲痕噶嘛， 贪靓啦，就即系化行妆就少不免啦。 系咯，去 grad 癫嗰啲都要攞去冚噶嘛。 系啦，嗰啲咁战衣啦， 低胸短裙，跟住哇个妆。 咁咧，即系佢就着嗰啲战衣咁样啦。咁除咗嗰啲战衣咧，加有个特别嘅名号，就叫做漏打裙嘅，系啦。咁咩叫漏打裙咧？ 咩啊？有个新嘅 term 啊？ 系咩term 啊？ 你真的要我讲出嚟？ 唔好啦，你咧知 及跟住东南乜嘢北？ 我明啊，明啊，明呢、這个明 群咯。 唔系我即系意思就系话咩叫漏打群咧？咁就即系打我啦，打我啦，咁咪叫漏打群咯。系啊，你都好似好少见你着群咯，系嘛？ 啊，我 你唔好着添啊， 系 啊，你着咧就真系漏打噶啦，到时 系咯，漏打系漏打群。 咁佢呢条咧就即系漏咩群啦？系咯，咁就啊呢个廿岁嘅美女咧就都幾靚嘅，即係睇翻啲新聞報道，即係有相咁樣。咁又著咗非常之緊身嘅紅色嘅一條裙咧，褲會啦。就啊，點知咧就佢都覺得有啲唔舒服㗎啦，因為嗰啲裙其實都係 啊好窄㗎嘛。跟住啲肋骨位嗰啲咧，即係、腰嗰啲位咧，會幫你箍到啲束緊嗰啲咁樣，著緊呢啲腰裙， 即係好似旗袍咁啊嘛，佢要突顯你嗰個身材啊嘛， 包扎住咁樣， 好似木乸衣咁樣扎住咁樣。即係要突顯你個身材就冇辦法啦，所以話靚 個肚腩都隨之然突埋出嚟啦。OK， 貪靚咧有代價嘅咁樣，何況啲咁性感嘅衫？咁點知咧佢又唔好彩喎！喺派對之後咧，佢就搭一架的士走噶啦。咁的士點咧就居然同一架混泥土車相撞喎。咁佢當堂係點咧？就唔係變咗史努比，即係唔係變咗史努人咁樣嗰啲係就點咧？佢話。的士呢原来四个人都冚唪唥受伤，整架车的人都伤晒咁样。咁当中有啲咩断骨啊、骨折嗰啲就紧局嚟啦。咁啊即刻送晒院去抢救。咁医生就话咧，点解咁好彩，即系撞车撞得咁行，撞到砰砰声都死唔去咧？咁样原来就系话阿特立咧，佢条紧身裙咧令到佢嗰个条咩骨咧？嗰條頸骨咧就 肋骨啊， 係肋骨咧就未至於移位，並且刺傷重要器官咁樣，先至能夠補翻條命仔咋。 其實我呢樣有少少百思不得其解。 係啊，點啊？ 著條緊身嘅點解會保護到，但係著個鬆身嘅反而會整親咧？ 係啊，因為佢條緊身裙令到佢啲勒住佢咁樣嘛，窄得滯啊嘛條緊身裙，咁又即係救翻佢一命咯，即係勒住佢嗰啲位置啊，令到啲骨咧就未至於刺傷咁重要器官咯。 但係件衫咁薄，你一吉都～ 都穿啦。 咁呢啲就无谓深究啦，我哋又唔系读物理嗰啲人啊。总之佢咁讲，即系听估唔好博估啊，即系咁样系啦。咁呢单新闻都几有趣啊，即系原来呢啲咁性感咁嬲。打的裙子都不是一無是處的， 那一定要穿啦，天天都要穿啦，那我以後 是啊，好啊，那不好你穿的真的漏打的了，就不是漏那樣東西了。是那呢，除了這樣，喂，我們去 party 即是你要注意，我們洗啦，那一定是坐廁的嘛，那一定會用到廁紙的啦，那你有沒有酒店呢是沒有廁紙的？蛤？是沒有的嘛， 好少喎、啊，去 M 記冇廁紙又正常啫 ，party 冇廁紙唔得喎。 係咯，即係人哋嗰啲酒店都比較高級啊嘛，咁所以一定有廁紙啊。咁咧，但係呢單新聞咧就講到話啊，呢間酒店咧就好高級，啲廁紙咧就貴鬼死咁貴喎。咁咧一名澳洲嘅男子咧喺泰國嘅布吉島咧就飲完酒之後咧。人有晒， 讲乜嘢 啊？咁去厕所，厕纸嚟揾下啲重要部位啦。好咧，竟然嗰条友叫佢，即系嗰个经理埋单嘅时候咧，叫佢俾成即系俾到好50,000嘅泰铢，要佢俾。 嗯， 系啊，即系话其实 50,000泰铢都几贵，成除翻四嘅话，即系成 唔系，似乎咧五泰铢啫，五泰铢嘅厕所费。嘅廁紙費啊， 5泰铢， 係啊， 5泰铢即係1蚊港紙嘅啫喎，其實 即係嚇點解天公咁嘅？咁佢就酒後又亂性啦，咁啊女嘅經理一除報警啦， 費嗰啲 賠償呢啲啊，搞到要賠償到和解嘅陰公， 所以咪實上 其實一蚊一塊， 我想知咧佢一個幾港紙啦， 係啊， 咁一爆線， 因為廁所冇 都幾貴嘅喎， 聽都未聽， 你10-20蚊走唔甩。 用廁紙怪都有嘅，咁所以佢嗰個人就發覺太慎啦， 報吉啊嘛，係嘛？如果佢報吉， 恰得噶，就一拳就懟到，要賠成1萬， 快喎、 啊，好慘，暴力㗎、但係即係理論真係唔係幾合理。 白痴啊，過幾錢？ 係咯 ，M 記啲紙巾，唉，好彩嘅時候你就冇，但係都唔使收錢咁樣。 好啊，咁就即係我哋去填啊，咁都要留意一下啦。無謂埋單嘅時候，哇！到時候佢可能啲廁紙咧係雙金嘅，你吹佢唔漲。 不過咧，即係去到嗰個語言不通咧，你真係會有少少覺得好 confused。 佢突然之間話：你啲廁紙啊，頭先啊有金箔噶，有鑽石噶，係艾卑斯山咁樣嘅嗰啲樹木咧嚟到剁出嚟整咁樣，你落去唔何噶？ 係咯，即係收翻拗啦！你都用唔咗咧，鬼知咪衝埋落去啦！ 係100-90蚊咁樣一張啊，咁真係唔掂。咁所以又你咧呢排咪諗住去旅行嘅？ 係啊，喂有啲擔心喎、啊，呢排唔見咗架飛機，因為今日要去兩轉嘅， 會俾人打咗落嚟，因為呢排好興打嗰啲飛機噶嘛。 哇，好爛啊！ 唔係啊，即係俾啊美軍啊或者咩啦、 啊， 或者俾啲恐怖分子懟打咗落嚟啊嘛，呢啲恐怖分子俾。比较喜欢打嗰啲飞机噶嘛？ 恐怖分子打飞机系嘛？ 系啊。 咁我搭我嚟紧系两次啦，咁一次就安全嘅嗰一架。 你搭乜嘢啊？ 但系 马航咁样啊？ 唔系，比马航好少少，不过近架系啦，近排就发生事故嘅亚航啦。咁我去北海道嗰个咧就系搭国亚国。咩太啦，咁樣嗰架啦，咁、就冇乜冇關係嘅。咁嚟緊去月尾去沙巴嗰個咧，就係搭阿亞美航啦，即係近排消失咗嗰架，俾人 唔係消失啦， 嗰啲咁嘅擊 落水啦， 唔係擊落嗰啲咩，啲鬼咗落水嘅嗰架飛機，所以有少少擔心。不過咧，嗰架飛機咧。我希望咧，系因为咧，我系香港嘅缘故咧，所以佢唔会有事咧。虽然我都系飞马来西亚， 呢啲咧，我谂即系 好恐惧。 呢啲命中注定嘅嘢，要避咧就避唔到嘅，但系要你中咧，就你啦，都系避唔到。 你知唔知你坐上一架会失踪，会令你死亡嘅客机咧，个机率咧，呢个中一次六合彩啊！ 咁所以嗱，呢啲真阎王，正所谓阎王要你三更死，又岂可留人到五更？系啊，命中注定嘅嘢避唔避唔到嘅，即系所以就系咯，即系平时可能要积多啲阴德 啦。系咯，仲要去马来西亚，我睇下协到一协，谂下仲去唔去好。 所以我哋平时要做多啲好事啦，就例如系唔好迟咁多到啊嗰啲，又或者着两迟啊，迟少少啊，大佬，即系冇话迟成个钟啊嘛。 你好似话紧我咁。 唔系，所以唔好对号入座系。 咁有单关于旅行。 咁而家嗱，室外气温咧大约15，室嘅气温咧系有30度噶，系一个夏天嚟噶。 你唔见我冻到成嚿姜咁嘅咩？你有冇同情心噶？ 哇！你得少少阴得啦，衫啦。 唔系话。唉，总之今日都系着翻件羊毛内衣啦，唉， 啲鸡仔乜嗰啲咧，快啲着翻。 系咁咧，有一单新闻咧，就系嚟自唔知边度嘅，咁就系关于旅行啦。咁佢就预测咗，唔系预测嘅，就讲述咧，就12星座咧，每个星座嘅个性啊，或性格咧， 喂，需要咗快讲， 都唔同噶嘛。咁佢话原来适合唔同星座咧，有唔同嘅旅游目的地咧。即是说有不同的旅游目的地是适合不同的星座的。 嗯、 我帮你看看先啦。 我双鱼座。 即是我冒着泄漏天机的危险都要帮你看看这件事。你是什么座的 双鱼啊，我三次啦。 咦，我都是，我都是双鱼座。 是啊，我知道你是27号嘛，2月是吧？ 不是，我28啦、哦。所以说这些不是旧老友咯。 做什么日啫？我见到啊。 咁原来去旅行嘅地方系边处呢？你估下啦。 我估下先，我去咗咁多转啦，应该系亚洲嗰个 area 啦。我去极都系亚洲，冲唔出亚洲啦而家。 呢个 area 就系地球啦，就喺地球之内嘅呢个地方。 地球嘅边方先？北边定东面先？ 嗰边啦，唔好问啦。 啊，咁即系边啊？ 原来系话法国啊。 哇！我仲未冲出去亚洲、啊，发咩国啊？ 系啊，所以就即系法国点解咧？有一解喎，即系原来佢话享受呢个温柔嘅浪漫，即系嗱双鱼座咧，睇下讲得啱唔啱啊？原来双鱼座最理想嘅旅行咧，就系同最中意嘅人一齐去旅行啊！呢个系咪咧？ 我经常性都系同我最中意嘅人一齐去旅行 啊！呢、這个其实都 每一个同我去亲旅行嘅人都系我最中意嘅喎， 系、哦 哦、哇！我啲 friend 又系我最中意噶啦，系咪先？ 咁其实呢度应该系讲紧情侣啦，我谂。 喂，咁但系唔 friend 唔中意，你都唔会同佢去旅行啦，系咪先？佢问你，喂，一唔一齐去旅行啊？文女。 系啊。 你等我度度个期啊，跟住另一个 friend 啲嘅就问你，喂，一唔一齐去旅行啊？文女。好啊，几时啊？不如而家订机票啦，咁样啦。 即系其实佢就话咧，双鱼座嘅朋友咧系好喜欢浪漫噶，即系佢咧就会啊喜欢嘅人一齐去旅行嘅话咧。哪怕係淨係坐喺海邊度傾下偈啊，咁佢哋都會覺得好浪漫、好幸福啦。咁而法國巴黎鐵塔啊、海船門啊咁等等咧，亦都充滿咗浪漫嘅象徵喎。咁、 嗯、 例如仲有啲咩蘭田啦，你有冇聽過？ 啊，芬伊魯田我聽過。 係啊，咁以至到法國個美食咧，都係好優雅啦、好浪漫咁。 你知唔知咧？法國人食一個 lunch 咧，可以食三 lunch 啊，即係法國大餐。未俾咩反应俾你嗰个谐音好咯？ 食食乜 lunch 啊嘛？我哋即系有个 ch 音好紧要啊！发个面包啫系嘛？ 喂，你咁样讲一讲咧，我发觉咧有个强国嘅品牌、叫 New Balance， 系 New Balance 厨， 唔系系 New Balance， 即系咁样串嘅 N E N E W New， 系 个巴咧就系、是。B A R、B A R 巴酒吧个巴， 是 是冷咧就系 L U N，即系叫 New Balance 啦。 OK， 系咪卖鞋噶？ 系卖鞋。个 N 咧，个但系佢个 logo 咧个 N 咧系水平线咁相反咯。 卖咩鞋嘅多啊？ 波鞋啦，梗系。我以为 New Balance 啊嘛， 卖嗰啲。 你觉得卖酒吧定系卖咩咧？ 即系我佢作为一个 New Balance 个名咁突破咯，我以为佢卖翻多少嗰啲咩淫贱拖啊嗰啲。 淫贱拖。 即系人字拖啊！啱先即系漏口讲错咗啫，将就下啦咁样。咁咧即系其实喂，除咗即系我哋咁快就睇完呢个双鱼座嘅旅行啦、原来对于双鱼座。旅行嚟讲个意义咧系惊奇喎，系啊。 咩叫惊奇啊？ 惊奇啊！即系对啲 你咁好有懒音喎，惊奇。 对于我哋呢班鱼仔嚟讲咧，去旅行最难咧就系踏出舒适嗰下嘅第一步。只要跨出咗去咧，好喜欢旅行嘅时候会遇到唔同嘅遭遇啊，又或者将即系一啲经历啊咁样咯，就为自己带嚟成长啦。 我中意经历啦，但系我唔中意有好特别嘅难忘经历咯，即系好似我第一次去韩国嘅时候 miss 咗班机，要俾多3000蚊再搭过。 哦， 咁呢啲啊，真系要破财啊，真系惨啲。 系啊，咁呢个就唔系呢个唔系令我成呢、這个都算系令我成长嘅一个经历啦。但系唔系一个好想好想经历到嘅嘢咯。我希望唔使 miss 班机到而家咧，我应该有3000蚊就可以去多转旅行啦。 咁、即系睇下我哋即系我哋都系双鱼座啦。咁睇下我哋将来会唔会有机会又去一转法国啦。 我唔会同你去咯，我一定要同我最爱嗰个人去咯。我要度度我啲期先 ，OK？ 我意思唔系同你去，即系我哋各自咁样去。 我系边个陪你先？ 大把啦。 啊边个先？ 大把啦！ 我惊咧，你同娘娘去嘅话咧，今日法国咁远啦，要转机噶嘛？你机都未转，边人撩咗落机啦？ 系啊，咁样咁咧，即系我哋又讲香气，讲开即系去旅行咧，有班友咧就去旅行嚟讲咧，佢哋真系非常之犀利啦。点解咧？因为佢 我有个 friend， 我哋有个 friend 都去旅行，非常犀利 嘅。系啊。 11月嘅系咪天秤座啊？ 系 系咯，应该尾11月尾， 唔记得啦。 座嗰两个座应该都系佢噶啦，是但一个啦。 即系对于呢啲星座都冇乜研究。 嗯。 咁点解话有班市民咧，即系对于啲去旅行嚟讲咧，非常之咁即系有热诚喎？点解？因为佢哋咧前两日除夕咧嗰晚啊倒数完咧，佢哋又唔瞓觉，佢哋做咩咧？佢哋居 啊！ 搵凤凰生搞咩啊？ 梗系影我要真普选呢啲 logo 噶啦。 是啊，唔系，真系唔系咁简单睇日出啦。 啊， 你有冇睇过先？ 我睇过日落， 我都系睇过日落、啊。日落咧个太阳好 哇， 喺边度睇啊？电视 咩？两个零礼拜，两个零三个礼拜之前咧，我哋嗰阵时咪日日考试嘅、 啊， 日日通顶，又系咁咪叫日出啦。跟住 咁你即系听过日出啫，未睇过啊嘛？嗰啲唔掂啊， 系嗰啲 个咯，即系张学友嗰啲真系，即系日落都好靓啊。睇日落嚟濕度啦，你嘅話即 係 黃都似都過癮㗎，係黃色嘅。你平時 唔好意思， 係咁啊，即係呢班友咧就喺一月黃春咧講，即係嗰一刻咧即係咁樣百幾二百個住呢個咁涼。 嗰陣小賢睇新聞 嘅，係咯，仲要即係你 係啊。我完全體驗到呢個心情啊！嗰陣時咧去台夏天去台灣啦，哇係熱到咧，我真係簡直想除曬啲衫咁滯咧，真係熱到黐線啦！好啦， 仲要。 跟住咧，咁你谂住去啲咁热嘅地方旅行，你唔会带外套嗰啲噶嘛？ 系啊。 跟住咧，咁我哋嗰日咧就去咗台中嘅，咁台中市都好热噶啦。跟住去咗台中嗰个清景农场，咁农场嗰个清景农场咧要来回搭6个钟头车先去到，咁就山顶，喺山顶嗰度啦，真系山顶啊！转完车之后再要搭个山顶车去嘅，跟住去到系冻到黐咗线，我觉得好完全系香港嘅秋天。跟住我就话大镬啦。咁大温差嘅，跟住哇，完全 feel 到山顶同埋市区真系争好大嘅温度。 但你唔系唔怕冻嘅咩？ 我唔系 一次嚟讲都即系都要嗌热嚟讲，我以为你即系个人本身好兴噶嘛。 唔系，但系你咁大个温差，你会一时适应唔到噶嘛？你、可能你到时你就会明白噶啦。如果有人同你一起去嘅话， 系啊，咁。即係佢哋呢度原來咧個月凍啊，鳳凰山頂個氣温咧跌到得翻4度啊！ 係啊，北海道而家都-8度啊！我後日應該點做？ 咁咧原來爬上去即係要行上鳳凰山頂都唔簡單啊！有一樣咧被堪稱為天梯嘅鳳凰徑咧，要慢慢咁行上去啦，又要搭過一個險峭高而且又斜，全長總共1公里嘅石級咧，攀上去海拔 1公里， 係啊！原来咧，凤凰山啊，山顶咧系香港第二高嘅山顶嚟噶。 咁第一高系咪狮子山？ 第一高唔知啦。第一高系咪唔知啊，都系唔知道。原来呢个凤凰山顶咧就系海拔943米高啊，真系好高啊！ 一定好冻咯，上面。 咁有好多即系情侣啊，咁样又会喺嗰度睇日出啦。你知几浪漫得噶？ 我一定会觉得唔浪漫咯，因为要。我是对于我是一个睡眠要劲长时间同埋劲晏先起咗身的人，我一起身已经是日落啦。你叫我 起身啊，日落咁咪啱。咩日出咪？ 瞓嘅时候瞓觉，但系到日起身咯。 诶，咁样攞啲相机啊，嗰啲拍数啊，即系摆嗰下。原来咧，啲人话咧，日出嗰下咧系得，即系可能得几廿秒嘅啫。精彩嘅画面咧。所以話有啲情侶咧，我即係有原來咧係衝上去啊採訪，即係點解會咁熱情啊？有 問你啊，因為佢見你一支弓嘅費事， 但咧就唔能夠一支弓， 都要話低你。 好危險啊！隨時差錯腳跌咗落街咧， 係你碌咗落山 ，OK？ 碌咗落山咧，咁又冇人幫你報警啊咁樣啊嘛。咁所以政府成日都呼籲話行山一定要結伴啦，係啊。 正所謂即係單拖又唔好啦，所以就啊呢單嘢咧就有記者咧就試過上去呢個九百，咁就上去話真係路遙知馬力啦。有啲冇行山經驗嘅半途咧已經係體力不支，咁中途折返。 哇！咁阿三卦报嗰个记者好劲喎，火团女仔嚟。 有啲咁嘅打算咧，即系要做足工啲运动去准备呢一项壮举咁样咯。 哦，对于我嚟讲，一时三刻做唔到运动爬上山，所以我都系简单单。 我觉得咧日出咧，一世人点都要睇一次嘅。即系譬如 就哇日出啊， 完全唔知罗 你罗曼噶啦 ，OK？ 喂，咁开始咗， 多啲旅行完。 冇啦， 冇啦，啊，唔好再遇到啲 Q 啦 ，F 咗我就得噶啦，你 F 我唔紧要，你俾个 re-exam，OK？、Okay? 啊，咁样啊， 系啊， 即新一年咧，我就希望就每一日都系开开心心啦，呢个最紧要啦，系咪先？ 早日揾到个伴侣，唔使再一支公。 唉，咁咧就先下自己啲坏习惯啦。你有咩坏习惯咧？第一样嘢迟到啦，咁继而仲有咩坏习惯要改嘅？你自己讲下啦。 吓，冇噶啦。 吓，冇。 冇噶啦！ 你 个 人自大成咁样样， 我啲字不嬲都大噶。 咁样啊，死啦！而家又冇得播歌，咁啊讲下，我都多气躁啊，多疑啊。 我第二个坏习惯系陈日要收埋直播室噶啦。 可能我真系点样可以练翻个人咧，唔好咁怕冻咧。 系咯，暖巢啊，蛇根啊，呢啲劲保暖嘅嘢咯。 系嘛？撞一撞嗰个羊咁样 啊！系啊，我妈咪成日都话你趴通眼，饮呢啲啊，饮呢啲啊，咁样噶。 嗯，真系可能要试啦，又或者再练翻。 你真系试先好喎、啊！你下个礼拜好同我整翻个整翻我哋嘅体温啊！ 练翻强壮啲咁样啊！ 你知你孱咧系嘛？ 咁其实最紧要咧，即系2015年最紧要咩咧？大家都系即系 我希望去旅可以去好多次旅行，但系系安全嘅。 嗯系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啊嘛，继而就系揾到正道，身体好啦。咁揾到正道啊，点咧？咁啊，肯定要即系做半斤啊，要有八两啊，系咪先？即系做咁做嘢就要有回报啦，即系咁样。咁点解会咁样咧？其实一单新闻咧都系几咁感触嘅，就系、是、呢个亚视啦，有冇睇啊？ 唉，应该都冇啦。我有睇啊，个主播好惨咁样喺。新一年嗰个报道就讲话，祝愿大家新一年会开开心心。 嗯， 希望大家会有一个有回报嘅2015年。 系啊， 咁样嘛，好惨啊！ 即系仲眼泛泪光啊， 系啊， 条泪水喺度淌下淌下咁样。 系咯、啊，有冇搞错啊？咁多人要养屋企， 即系除夕嚟讲咧，都要开工。可想而知，即系作为一个记者，都系几咁敬业熬业啦。 嗯， 但系居然咧。就得唔翻一个适当嘅回报，就真系几阴功，几凄凉嘅。 系咯，系我都觉得好惨啊！我平时最紧张就是出粮噶啦，你出迟一个礼拜粮咧，我都已经喂大佬今个月点算啊？跟住话你平要找卡数噶喎，大佬你知唔知？知唔知我每个月嘅十号要找卡数？你七号出粮，咁两日之后过到数，啱啱好九号，哇！仲有一日时间俾我过埋个数去找卡数，几、好。 冷静啲，唔使咁激动。 系咯，你迟出粮嘅话，其实真系对人好大影响噶。 嗯， 仲要迟出粮先要出一半。 咁都可能即系呢一件事咧，就继续讲就话点解啊？有啲出到粮嘅电视机构咧，又冇牌做。一啲冇糧出嘅電視機構咧，又要吊住條命咁樣咧，咁樣咯。 係咯，亞鬼處個位。 係啦，咁即係可能港視啊嗰啲咧，就即係有糧出喎，但係居然冇免費牌照去做咁樣。 係啊， 真係幾慘。 不過而家都唔會有人想攞亞視個爛攤子嚟做啦，係嘛？ 唔係啊，我覺得其實如果港視攞嚟做 OK 噶，因為點解？因為我哋啲香港屋企嗰啲師奶咧， 唔係啊，咁重點係你亞視已經五勞七傷噶啦嘛， 換咗個標誌佢咯，成件事換曬啊嘛。 喂，其實佢個 logo 已經 design 得好有問題，自從我讀完logo design 呢一課之後，我覺得佢個 logo 非常之有問題。 係咩？ 係啊， 有咩問題啊？ 有問題啊！個問題就係。嗱，用个 A 字代表到 ATV， 系啊。 咁点解唔用个 T 字，唔用个 V 字，一定用 A 字啊？ 啊， 咁呢个都冇得解嘅。 系咯，咪就系个 logo design 问题咯。 咁即系即系如果香港电视啊能即系港视能够攞到免费牌照，咁啊最好啦。即系因为点解我哋屋企啲师奶咧，佢哋习惯咗咧，就一系一字，一系二字咁噶嘛。 系啊， 一字系无线啦，咁二字亚视啦。 系咯。 咁二字虽然而家唔使揿啫。但如果港视攞嚟做嘅话咧，咁我哋可以揿翻多啲个二字啊嘛。 系啊，个二字会好会好睇过一字。 咁即系唔使个个遥控都净系个一字揿坏，就个二字啊， 而整无缺。跟住你每次睇电视揿个二字，跟住再揿上下嗰个掣咧，校翻做第一翡翠台啊嘛。 因为师奶佢哋咧，即系师九界咧，佢哋系完全唔识咧点样去嗰啲小米盒子啊。嗰啲稍微少少要用脑嘅科技咧，佢哋唔了解。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佢哋晓得用 WhatsApp 已经系尽咗佢哋一生之中最大嗰努力噶。 唔系 WhatsApp 啊，系识得用电话嘅功能已经好劲噶啦。我妈咪系就一个人版嚟噶啦。 你能够对再要求太多。 系啊，每教佢用教佢唔系用 WhatsApp， 用 WeChat 啊。用 WeChat 已經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每一次問他見嗱咁 WeChat 嗰度有人 send 條聲個錄音出嚟咧，有粒紅點咧就代表未聽，他永遠都不知道那粒紅點是代表咩意思。我解釋完之後，第二次又問我啦，好啦，咁我解釋完之後，跟住叫他嗱有粒紅點，你撳落去嗰個錄音即係嗰段聲帶度，你就會聽到嗰個人錄咩俾你噶啦。跟住咧，佢同我 double kick 嗰個錄音喎， 哇 哇，我嗰啲咩我 係啊， 由 double kick 同埋一個 kick 教咗幾多次佢先至明白啊！佢而家終於識用少少，我覺得真係好大進步。 即係搞到我哋鬼死咁火爆噶嘛！即係少少嘢咁簡單嘅嘢都唔明咁樣。係 啊，所以 有時做仔女真 係。係啊，所以呢樣嘢哇，真係小米盒子呢樣嘢都要對佢哋嚟講係 difficult。 嗯。咁啊，祝你有個愉快嘅旅途啦！咁。咁送俾大家有呢首陳奕迅嘅舊歌，但係叫做《新生活》。即系话咧，我哋新一年咧，希望有个新嘅生活啦，咁样就忘记晒啲唔开心嘅嘢，同埋啲坏习惯嘅。 这一个字母，那一缺落雨幕，每一个月初的八号，这一大别都，这出戏别再做。这种蓝绿色不要乱涂，对你有过这么深的爱慕，处处是记号，旧情太多，新生活要好好过，世间要除去愁。某餐店的风景，某一套漫画主角造型，扫光了物证，查毁全部风景，难道怀念方可以暂停？原有过这么多的约定，处是记忆，旧情太多，新生活要好好过，世间要除去什么，物质摧毁掉五千野个，也不要留低。新的